構思呢個鐵道嘅時候咧，咁你可以由兩方面諗啦。咁一係就可以由平行世界，可以好天馬行空咁去諗嘅。任何嘅死物或者生物咧，都可以當做一種題材咁去設計啦。咁譬如咧，一嚿雲或者一朵花都可以做一個角色嘅。 登入香港電台第二台 YouTube Channel 有得睇啦！ 快啲上去學下點整啦！ 港區國家安全法係為咗維護國家嘅主權、安全同發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由日本漫画家掘月耕平所创作的《我的英雄学园》来到 Season 5了，主题歌曲找到日本人气男子团体 Dish 演绎一首的歌叫做 Number One。 今次他们为了这一套的动漫度身订造作品，利用活泼热血的曲风演绎歌曲，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Dish Number One。成立于2011年，早前因为一首的歌曲 Neko 猫而备受关注。几位的成员包括 Takumi、Masaki、Ryuji、Toi 四人组合，他们说到将舞蹈和摇滚同时展现是一种特别的风采，希望大家一样喜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Dish Number On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5月24日星期一的骚动音乐， 耶！嗱，真系唔系卖花赞花香，但我都要讲一讲，每次听到呢个新嘅色 tune 咧，我都觉得真系好精神个人，我唔系讲笑，我真系觉得呢个几精神， 系 好正，好听呢、這个。 要多谢 Eagle Chan 帮我哋做嘅呢一个主题音乐啦，其中之一个啦，咁系、嗯，因为有时啲听众都会问我哋啊，呢一首系边个整嘅咧？咁我哋都会话翻俾大家听啊。 冇错， 多谢所有帮我哋整过主题音乐嘅音乐单位， 希望 陆续会有嚟，我哋 陆续有嚟啊， 都开咗口问好多噶啦，咁但 系未有 feedback， 慢慢啦，我哋慢 等下啦，等下机会啦， 系啊，多谢各位咁样啦。我想问你咧，阿斌，你系睇唔睇波嘅人嚟？我发现原来我哋识咗咁耐，倾所有嘅话题，就算动画啊、打机啊，即系嗰啲咩都会讲。 你 发现运动系少讲。 你讲边样波先？ 嗰啲咯，嗰啲波咗边啲啫？ 即系足球定篮球定排球？ 嗰啲咯，全部都系啊，嗰、哦、堆都得嘅。 零睇嘅，真系。 哦，你唔怪之，真系 好睇波嘅。我因为我个人本身。对体育嘅嘢唔系话好热衷嘅，好、 哦、 老实讲。但系我都曾经有一排系，即系我谂都要数翻十年八年前， 十幾歲嗰陣時咧，十幾廿歲，即係仲會同啲 friend 出嚟癲下嘅時候，就會跟佢哋。即係有時好得意噶嘛，睇波就算你唔玩運動都好啦，睇波呢啲係會朋輩影響噶嘛。 係，咁有一排活動咯。 係啦，即係咁有一排就有同啲朋友有一班熟嘅，咁佢哋好中意睇波，咪跟佢嚟睇下咯。但係通常都係嗰啲世界盃嗰啲咯。 係啦，即係大賽嘅時候就會啊嘛。 大賽咯，即係如果你話平時嗰啲什麼歐國杯啊、英超啊咁嗰啲嘢咧。我就好少睇嘅，好老實講。 其實我好似講到咩咁啦，又質疑你又依樣嗰樣啦。其實我都係以前睇譬如足球咁為例咧，我都係睇一啲，我都係啲大賽嘅球迷嚟嘅。 嗯， 即係歐聯會睇嘅，世界盃一定會啦，歐洲國家杯嗰啲會睇啦。 你係中意踢波嗰啲嚟？ 我踢波籃球都中意嘅，因為咁所以呢啲會睇會。追自己中意嘅球員，譬如我由細到大最中意朗拿甸奴嘅， 哦， 係啦，咁我就會 朗拿甸奴我識啊， 係嘛， 係啊，去到而家，因為而家新啲嗰啲我唔識啦，呢朗拿甸奴係我識嘅年代， 你諗下幾耐之前嗰陣時 啊，細手啊嘛， 係啊，因為中學嘅時候踢波多，同埋嗰陣時大家會玩 winning 啊、FIFA 嗰啲玩得多，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你真係好熟嗰段時間啲球員， 我仲係識得皇馬唔知。五支煙定七支煙？ 呢個我哋唔知小學嗰段時間喎。 係啦，嗰陣時 小學、中學 仲識嗰啲咯。 費高朗拿到卡魯士嗰個時代咯。係 冇錯。 係啦，嗰陣時就會睇一啲即係大賽歐聯嗰啲就會睇啦。 嗯， 因為我原來發現自己都唔係太中意睇聯賽一啲恆常嘅比賽。 OK， 個原因係因為淘汰賽嗰場波好刺激，聯賽咧我覺得係睇。整體戰況喺我欣賞嘅角度，即係有陣時聯賽可能會即係嗰場冇搞得咁緊，因為我輸咗呢一場，我唔會 下一場可以追翻啦。 有你有呢種啦，有狀態高低嘅時候 計分啫嘛，都係 係啦。咁所以我又同埋你好花時間要追聯賽，你真係成日都有。 但係一啲焦點賽事咧，即係聯賽嘅焦點賽事 會嘅，佢打比戰啲 friend call 啦，咁啊會上屋企睇咯咁樣。 OK 咁睇足球就係呢個嘅，細個就睇足球比較多啲。 嗯， 籃球咧。在以前國際台啊，哇，又是呢個年代產物， 好耐咯。 國際台以前夜晚是會有免費重温當日一啲 NBA 賽事， 係 成場我講緊， 係係係。 咁嗰陣時有得睇，跟住大個咗之後就都係睇季後賽先睇，又係咯，即係季後賽，因為又係淘汰制啊嘛。 係， 我個人好衰嘅，就專睇呢啲嗰場已經要差唔多定生死嗰啲咧。我先至會好中意睇嗰種緊湊嘅， 直頭如果以籃球嚟計啦 ，NBA 啦，我幾乎係冇真係睇過 live 添啊！但係我嗰陣時有玩 NBA live 咯， 但係冇睇過 NBA 嘅 live。 但係即係我仲係睇我玩NBA 嘅時候，仲係嗰啲Tracy McGrady 嗰啲年代。 哦，我第一對籃球鞋睇，我話都係麥基迪嘅籃球鞋嘅。唔知中學嘅時候咁，嗰陣時就即係但係電視台有陣時你去到季後賽啊，或者近乎總決賽，電視有得免費轉播噶啦嘛。 嗯嗯， 我記得中學嗰陣時仲要係湖人對住塞爾特人。有冇聽過呢兩隊？ 有呢兩隊咁頂尖就唔可以唔識嘅，因為我一定會揀噶嘛。 因為佢嗰陣時打呢啲叫做近季後賽啊、決賽嗰啲咧，都係嗰啲考試季節啊。 係係係。 嗰陣時係喺中學嘅時候，我記得同啲同學嗱嗱聲考完試，一放學即刻衝落去。嗰時讀書附近一個商場電器鋪門口咧，佢有好多部電視擺喺度 display 嘅，佢就係轉播緊總決賽啦。 你就企喺嗰度睇啦。 唔係就係我哋幾個喺間學校好多人都企喺嗰度睇，因為你翻唔切屋企去睇啊嘛。考完試一走出嚟就大家就會企曬喺門口嗰度睇，之後仲要同老闆講唔好意思，咁鬼開大聲呢個電視啊。 我以為話老闆唔好意思，咁鬼開大少個冷氣，企喺個走廊度有啲熱， 企喺個商場嗰度成日著住校服 有啲熱 嘅。喺门口喺度睇波啦，咁咁有呢啲嘅，咁但我都同意，即系睇波系一种联谊活动，就系、是、譬如去到世界杯咧，就会同啲中学同学嗰阵时真系仲会，而家真系少咗啦。 有少 中学同学就会 翻工啦， 商场咧夜晚嗰啲好似唔知系咪巴西嗰度啊？ 系。 系好似系巴西，总之系深夜两三点先投场嗰啲嚟嘅。 啊， 观塘嘅大型商场佢有夜晚睇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同啲就同啲同学咯，因为我住附近啊嘛，咪约佢嗰度咯。 你讲到呢个古仔咧就啱啦，因为点解我嗰阵时话我其中有一届系追得好紧要咧，就系、是、有一届嘅世界杯咧，我就系喺嗰啲大型商场嗰度咧， 系 翻夜更嘅。嗰阵时做紧啲暑期工，就系正正嗰啲世界杯嗰啲睇波咧，咁然后我就。做啲類似接待員咁嘅工作啦，嗰陣時打工，咁然後咧，嗰一屆我就即係你記唔記得一屆世界盃應該早兩三屆就係荷蘭殺到入決賽噶嘛？ 好劲嘅有一年荷兰系。咁然后呢点解呢个系点解我会睇波同点解我最后冇睇波嘅原因嚟嘅，都系喺嗰一届嘅。睇波就系因为我啱啱喺嗰一届度要做嘢啦。咁然后就同埋拍成班暑期工嘅朋友一起晚晚追追得好劲嘅。咁佢哋嗰种追法系真系呢都会估下边一队赢啊， 即系会睇赔率嘅， 系啊，会投资少少嘅咁样。咁我嗰阵时候学坏咗啦，跟佢哋即系又投资少少啦，但系自己又唔识波噶嘛，系咪先？咁跟住然后望住啦，咁然后咧去到呢一个季军赛同总决赛啦，有一个古仔就系导致到我以后都唔睇波，就系、是、咧。话说我买咗两条飞，我同嗱我唔系鼓吹赌博， 系啊， 我同啲朋友讲，我话啊今次劲啦，今次我发达，我度咗一条绝世好桥，我咧就买咗一条飞就系、是、季军赛专总决赛，咁季军嗰个我过咗关噶啦，咁我而家咧争最后一关咧就系呢一个嘅 决 赛，咁我就买晒主同客两边是但一个赢。我都有钱执，我话计到好尽咁样， 嗰啲赢硬咯， 赢硬噶啦，跟住然后系争赢几多嘅啫，咁样我话准备请食饭噶啦，我咁样，跟住然后咧，最后嗰一届个总决赛咧系和波， 即系九十分钟和波， 九十分钟和波，跟住话吓冇噶啦，冇噶啦，唔踢噶啦，咁样佢话唔系踢。但系你输钱啫嘛， 因为佢就计嗰九十分钟法定时间嘅。 系啦，咁然后我切，咁然后咧我就知道自己唔叻嗰样嘢咧，真系唔好去做。咁所以我嗰一阵时开始咧，我就唔再参与赌博游戏噶啦。 而且一个好好嘅教材啊，世界上冇稳赢嘅， 冇错，呢个世界上冇稳赢， 因为自己哇，我谂到啦。 系啦。 你傻 嗰下好心红㗎嘛。 咁易俾你諗到个个都識啦。 咁所以我同足球嘅缘分亦都完 咗。 至此囉。 啲人话波系完嘅我而家明 白。咁但我知道嚟緊好似会踢嗰个咩欧国杯㗎嘛。 係呀，即係开始有呢啲㗎嘛。 嗯，咁应该又系大家都系追通宵㗎啦。 係呀，所以啊同埋最紧要系咩呢，唔知道你平时有冇睇开波啦？ 吓， 但系因为今日收到一首新歌， 系 即系同欧国杯有关，主题曲系佢哋唱，我唔知佢哋唱完之后会唔会令到啲人即系唔睇变咗睇咧？系啊，完咗演唱会之后，佢哋出新歌系一个欧国杯主题曲，佢哋系 Mirror。哇，完全系入咗球场之后全场嗌嘅嗰种 feel 啊！有佢哋嘅快台歌啊，叫做 The Beautiful Game， 佢哋系 Mirror。 挨过那奋斗，来到这决斗，有技术和艺术成就。王控制节奏，神降世扑救，太珍惜仲出色对手。埋门一脚踢开爆破，全场逼抢偷渡满座，如围城中天空太欢助，从场内借幸福。Everybody kick up the game right now。未怕波折扣，斗志连结，用意志同道战意，尽情发射光烈，射下辉煌一劫，砸下同路人梦想，注入各路人能量，击掌鼓掌，声势透彻响，气势万丈，硬仗赢得漂亮，我哋越强越强。 化中国界，团结我世界，凭运动人自动强大，怀铁血气派，寻智勇未太，哨子声叫纷争瓦解。埋门一脚踢开爆破，全场逼抢偷渡满座，如围城中找不到归宿，从场内借幸福。 Everybody kick up the game right now。 Kick of the game right now. 分享一路听，以为呢首《The Beautiful Game》有好多问题，即管问，即管问。 我想问咧，点解所有同足球有关嘅歌咧，个开头都系要咁样，都系要嗰啲欢呼拍掌声啦，跟住都系要嗰啲全场大合唱咁样，个头永远都系咁嘅，所 有 全世界都系咁嘅，系啦系啦，一定有哨子声。 因为要令你一听就知道系啦，同埋有阵时咧，你啲歌系攞嚟剪接一啲片段啊，宣传片，我觉得啦， 系 咁你咪可以摆到嗰啲画面落去咯， 系 啊，同埋佢又跟住唱啦，即系以前最经典个哦咧， 我 咧 我 咧 我 咧， 你 知唔知我咧点解啊？你未必知，但你会跟住唱， 同埋识得唱，永远都会记得呢一首。咁啊，啱啱最新啲 Mira 呢一首啦，叫咩啊？ The Beautiful Game 啊，十二个人啊，我又想问啦，即系如果 Mira 要组成一队足球队， 齐脚先啦， 十二个人。咁啊，十一个人啦嘛，足球队系咪先？咁啊，有后备啦。咁 Mira 十二个人，边个做后备？ 我觉得可能嗰个系教练啊。 我觉得呢个系世界大战嘅问题啊。即系如果睇一场欧国杯或者睇一场足球赛咧，即系平时会争到拆天，就系边一队会赢啦，系嘛？曼联会唔会入波啊？咁样啦。如果出完呢只歌咧，啲男朋友大件事啊，因为女朋友唔会再问你咩叫越位。佢只会问你啊，如果你觉得 Mira 做一个足球队嘅话， 边个打边个位？ 边个打边个位咧？边个做后备咧？ 我觉得即系好快会出现啊！而家未见到啦，即系我 social media， 我觉得好快会有，即系啲人会学嗰啲足球游戏咁咧，佢咪会摆晒嗰啲人样，跟住排晒阵噶嘛， 仲要有 number 系嘛？ 系啊， 队长有冇啊？队长系 领队咯，或者可能系 OK 领队， 领队梗系花姐啦， 花姐应该系球队经理啊。 OK 系。系 女经理人多噶嘛，可能有个领队，跟住有龙门啊、后卫啊、中场前锋嗰啲，啲人开始排噶，我觉得。龙 门有边个啱咧？ 唔知啊 ，Stanley 咯，高大啦， 即系高大嗰啲就系后卫啦， 中坚咯。 中坚梗系交翻俾队长啊 ，lock man 啦，系嘛？ 中场指挥官咯，或者 中场指挥官啦。 然后等啲 fans 自己玩啦，佢哋自己会谂。 好想玩呢个游戏， 但系咧，我想讲多一样，即系关于睇运动嘅呢一样，即系啱啱我哋讲话咩人摆咩位置，其实个原因系因为你对嗰个人本身一定了解嘛。虽然头先讲 Mirror 嘅成员佢唔系球员啦，但系你对佢个人嘅身体质素或者佢本身喺嗰队组合嘅岗位，你一定了解，你就觉得啊可以 match 翻嗰个位置啊嘛。 系 其实睇波你见嘅时候，我都好佩服，就系你会见到噶啲人睇波，教练上身噶。呢、這个球员就唔应该摆呢度，因为乜乜乜乜乜，佢应该打前面个位置，因为大家好熟悉。 佢左脚就唔好打右边啦，咁嗰啲啊，系嘛？ 系啦，我系觉得好佩服，同埋嗰样嘢系因为你系真系日积月累睇咗好多球赛，认识嗰啲球员。老实讲，我就咁望住电视佢咁样跑动，有时我真系未必都认到边个打边个。 系 你真系日积月累翻嚟，你了解噶嘛？ 系。 咁我有一个好切身体会就系上一季嘅 NBA， 我系。真係好少可即係常規賽，即係 regular 嘅聯賽我都有睇。然後我發現有一樣嘢就係，原來我真係嗰陣時每一日瞓醒覺嘅動作就係睇住NBA 食早餐啦。原來你潛移默化，可能個零兩個禮拜你 keep 住每一日都做嗰件事咧， 你就會記得。 原來你會熟習咗，係啊！我原來即係嗰陣時係最了解當季有啲咩球員嘅嗰陣時咯。 所以我喺兩三屆嘅世界盃嘅時候。我都教练上身噶，我都话 今日正选唔应该派佢啦，上场踢到咁样，因为你直头知道嗰个球员呢排个状态系点样啊？ 系啊，即系原来你花时去跟进嗰一件事系 每一个人都系教练， 人人都系教练上身咯。 咁但系通常都系嘅，即系得个噏字咯，点、会真系俾你咁准啦、啊？系咪先？ 系啊，但系你发现你同人有偈倾啦嘛？ 系 啊，我嗰一年系特别就同啲朋友打完波，平时打完波你会倾嗰啲即系篮球经又好，足球经都好啦。嗰啲系特别活跃俾意见，因为我真系有睇，我知道你讲紧咩嘛。 你就即刻参与到个话题啦。嗱，我就永远咧就最惨嘅，喺啲朋辈咧，尤其而家呢啲时段咧，我话永远都冇办法参与到嘅。 系啊， 冇办法挨奸底嘢啦。 咁咪好咯，咁咪唔使咁攰啦。而家呢期嗰啲大赛又即将嚟啦。 我醒啦，下次都系问翻啲 friend 讲足球，跟我就问翻，喂 Mira， 你嗰十二个人边个做后备啱咧？嗬，咁样就考到佢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确诊个案，是寻日初步确诊的46岁菲佣，佢带有变种 N501Y 病毒株。另外有少于五宗初步阳性和两宗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呢名菲佣分别在上个月和今个月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抗体测试呈阳性，显示可能在来港之前已经感染或者属于输入个案。佢今年二月曾经随同雇主前往巴基斯坦，四月返港，入住西营盘华美达酒店检疫，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日前检测初步阳性。外佣平日负责送雇主的两名小朋友到巴士站，中心已经要求两人就读的优才书院和民生书院暂时停课清洗校园。女患者今个月9号和16号曾经到中环海滨和朋友相聚，今个月16号又曾经到位于中环的环球大厦会展。中心呼吁曾经在指定时间逗留有关地点的人士前往检测。另外有两宗不确定个案，分别是一名37岁女佣和一名43岁巴基斯坦的地盘工人。台湾单日新增334宗新型冠状病毒本土确诊个案和5宗境外输入个案。另外有共256宗本土病例，追加至之前各日的单日确诊个案之中，主要分布在台北市和新北市。今日新增的本土病例年龄介乎未满5岁至80多岁，发病日介乎今个月10号至昨日，个案分布以新北市最多，共有177宗，其次是台北市，共有99宗，当中以万华区的38宗最多，桃园市、彰化县、基隆市、台中市和高雄市等都有新增病例。华尔街日报报道，自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三名研究人员患病，前年11月到医院寻求治疗。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有关报道完全不符合事实。赵立坚指出，该研究所今年3月23号发表声明，指前年12月30号之前，研究所未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而今年3月23号之前，该所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型冠状病毒零感染。他说，美国不断炒作实验室泄漏论，反问是关心溯源，抑或是想转移视线，希望美国有关部门尽快澄清，给世界各国一个满意的交代。

甜蜜肤浅态度、哦、这晚气氛最好、哦、Baby 别再等，嘴唇别呼吸，夏夜若太黑，谁爱上默吻。Oh, we can have it all, I know we can have it all, cause reality is what we create. 忘记这废弃国度，安堕佛苦不安， we find ourselves in a sweet escape. We get sensual, sensual, sensual. We get sensual, sensual, sensual.不不怕焦点放空，这段是大抱用，解放身体接通，将你我冰封解冻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漏都 OK。You wanna let's go other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Oh, 放任寂寞被欲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有爱为何关灯？继续卸下防备，耶耶，是快感，感动谁体温？哈耶，若太狠。 今天收到张显这首歌的新版本，叫 Sweet Escape Aftermath， 是指事件结束之后的时候，尤其是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之后经历过冲击来出轨的嘛。你知道有时感性是会超越理性的嘛。 而我害怕让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算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屈这下步？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受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思念即地狱，两个人的分隔都可以描绘得很轰烈的，就例如我对你的爱只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够了，但想回转头将我们分隔开的，其实就正正就是天地这一道无形的力量。 星光染我衣袖，风吹十块叶吻在我口，散崩为我在分裂后潜伏在小宇宙，吻在合上抵走某段震动，泥在脚底散出邂逅，神在说话凑巧我欲语还有，其实我最知 project 啊，嚟到呢一首派台作品。 主唱嘅黄嘉怡 featuring Alan 呢首叫《云霓》，事情嘅真伪，一切都归于云同霓嘅。咁究竟你心上人对你有咩感觉呢？都系对方先至会知道。 你微笑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你暗笑四处躲我，靠近你转左躲开我，桥段中闪过，情随摸我，信爱有结果，你眼里有我，我迷一般的你。傻笑也很为你，如你笑点因我起，不变女神般仙气。你如默认我卑微，留住做配角合理，别怕伏线烂尾。 上呢个穷小子之后，到今年有呢首派台作品，作词有陈耀森，作曲有佢自己，佢系洪家豪。迷之微笑，一段关系咧有好多种呈现嘅方法嘅，有一种就好似啱啱首歌咁，嗰种扑朔迷离，摸唔清啦。我知道有啲人会几 enjoy 呢一种拉拉扯扯嘅状态嘅，但我个人呢就麻麻地啦，因为对我嚟讲，我系需要有一个答案，等待一个答案之后，我就知道之后点样做。 I'm waiting waiting 只是得个等 We all suffocating 死于非命唯有只是得个人 I mean I'm waiting waiting 只是得个等我有苦自己知但我知自己不是一个人 I mean I'm waiting waiting 只是得个等 We all suffocating 死于非命唯有只是得个人 I mean I'm waiting waiting 只是得个等我有苦自己知但我知自己不是一个人一起穿梭每波的你我经过的街道去过的餐厅都已经记错我哋又从头嚟过，忙紧自己点翻身，再冇球场嘅三分，眼白白望住亲朋戚友离去异地生根，有冇公开未知道，突然有太多未知数 ，So why don't you sing with me？ 闻着稀薄嘅空气，面对冇工作嘅风气，我借用音乐嚟充气，顶住我松膊再松臂，平静反常嘅晚上，梦里追寻幻象，选择自己自我对话，竟然都变成冷场，街灯下嘅晚餐，快乐唔再系太过简单，想飞转。去泰国玩玩即使日去晚返我冇得飞要等几耐 I really wanna know 时间同金钱嘅比赛继续 any minute mind it more 有一 day、yeah.反叛同忧郁嘅感觉 ，So I take it in a jazzy way。I'm waiting waiting， 净系得个等。We all suffocating， 死于非命，唯有净系得个人。I mean， I'm waiting waiting， 净系得个等。

散落的雨点，像花瓣散落了窗边，触摸不到的碎片，水点化作那白云，能幸免回头那句，也许是最终的一句，有一天再跟你探索乐园。在那边相见。 Tonic 嘅派台作品《离散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昨日初步确诊的46岁菲佣，他带有变种 N501Y 病毒株。另外有少于5宗初步阳性和2宗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这名菲佣分别在上个月和今个月完成接种2剂伏必泰疫苗，抗体测试呈阳性，顯示可能在來港之前已經感染或者屬於輸入個案。他今年2月曾經隨同僱主前往巴基斯坦，4月返港，入住西營盤華美達酒店檢疫，檢測結果都是呈陰性，日前檢測初步陽性。外佣平日負責送僱主的兩名小朋友到巴士站，中心已經要求兩人就讀的優才書院和民生書院暫時停課清洗校園。女患者今個月9號和16號曾經到中環海濱和朋友相聚，今個月16號又曾經到位於中環的環球大廈會展。中心呼籲曾經在指定時間逗留有關地點的人士前往檢測。另外有2宗不確定個案，分別是一名37歲女佣和一名43歲巴基斯坦的地盤工人。冠衝疫苗接種中心一名為市民接種疫苗的護士初步確診新型肺炎，衛生防護中心說，驗出的病毒並非社區流行的病毒株，懷疑涉及環境污染，相信沒有傳染性，但是仍然有待做更多測試。中心負責人就說，因應事件會要求負責為市民接種疫苗的員工未來一個月要打針，昨日起亦都將員工定期檢測的規定收緊至每星期一次。前年的11國慶日遊行案，民陣召集人陳浩煥和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等10名被告早前承認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區域法院今日聽取原各人的求情，將會在今個星期五判刑。辯方求情的時候列出多名被告的公職和受勳紀錄，希望法庭考慮到被告對社會的貢獻，例如果是需要判處即時監禁，希望可以緩刑。多名被告亦都向法庭呈上書面陳詞，其中李卓仁形容爭取中國民主改革多年是苦戀，認為愛國就是愛人民，他選擇活在真相。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總召集人董建華形容，有人打算移民英國或者其他地方是沒有遠見。董建華出席香港再出發成立一周年記者會的時候說，市民有機會應該了解清楚哪裡最好，形容他的父親將他帶到香港是本事大， 讚揚他一早看中香港，認為香港屬於最好的地方。大聯盟另一名總召集人梁振英說，大聯盟未來會集中力量推動本港與內地合作，把握大灣區機遇，推出大灣區系列活動，認為本港經歷過去一年，有更好條件再次出發。大聯盟秘書長譚耀宗說，未來一年重點工作包括宣傳一國兩制，加快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將法治教育帶入校園，並且組織香港青年到內地實習、交流和掛職，以及講好香港故事，亦都會在適當時候增補共同發起人。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是為廣東帶來驟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下週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持續酷熱，亦都有幾陣驟雨，下週初驟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些塞车的消息先，新界呢大埔公路去上水，在沙田马场对开，刚才有意外事故，还是处理的，慢线受阻。沙田路的龙尾就排到去富豪花园，城门隧道公路龙尾去到美松苑，仲有就系美田路啊。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马场段对开，因为有意外，一带咧都系好挤塞噶。咁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屯门公路荃湾近住新墟段咧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而家只系稍为繁忙啫。元朗公路都系多车啲。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就分别去到入境事务大楼同埋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慢线来湾仔之路呢就相当之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模糊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嘅，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就去到将军澳电话机楼，去观塘去呢个将军澳方向咧，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路面，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兆辉台段，而家都系多车噶。湾仔皇后大道东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黄泥涌道一带，现时都系多车，龙尾接近湾仔街市。九龙方面啦，这个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就来往方向都多车啦。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去到九龙湾嘅启祥道。太子道西旺角九龙城交汇处都有少少塞车噶。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白远浩， 乜嘢事啊？林慧， 星期六日晨光第一线休息两日， 系啊， 我惊啲听众会闷。 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好多唔同嘅精彩节目俾大家听噶嘛， 系， 或者大家网上重温都得噶。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五咪坐低， 马同学 Master Mike， 仍然是我有我在兑现我梦与想，来环游我世界，这一切自由自创，从没界线跳跃上限更适当，心底天上从今不可再观赏。 逢星期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嚟啊嚟啊，等啊等等等等等，等到星期一呢个环节，我真系恭喜你啊！我深信好多歌手都等咗好耐啊，等下我哋几时打俾佢？ 等咩啊？ 今个星期咧，又会有两位嘅幸运儿咧， 系 俾我哋抽中去打去恭喜佢噶啦。 冇错啦，就系我哋。星期一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呢个我真系恭喜你嘅环节就会打俾一啲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榜嘅单位嘅，咁啊，所以呢一个时候咧，阿斌就努力打紧俾第一位我哋将要恭喜嘅朋友啦。好啦，呢一位究竟我哋打唔打通？呢、这个值得恭喜嘅。 羡慕， 喂，我羡慕，我哋港台嘅呢， 我真系恭喜你嘅呢 ，congratulations。 唔使啊，唔 该。你唔使啊，唔使我哋恭喜啊。 唔系咪要要 要？系啊，我哋今日第一个打通嘅电话系吴业坤啊，你好啊。 啊，讲真噶？ 讲真噶，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我哋系港台打俾我系波城啊。 我系斌臣啊。 我知啊，我知啊。 系啊系啊，我哋真系有嘢恭喜你噶，呢个电话唔系整蛊电话嚟噶。 恭喜啲咩啊？ 恭喜你嘅派台歌一路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一路向上爬升紧啦， 冠军啊？ 未到上紧咯， 一路啊，一路向前飙升紧， 上咗两个星期啦，而家上紧啊！ 我未攞双周冠啊，未试过， 集紧气 系咪想试下嘛？ 双周冠啊， 系唔系咁易啊？叶师傅唔结婚啊？叶师傅 到底东海道五十三次难啲定系双周冠难啲？呢个问题我都答唔到。 我估双周冠难啲， 系啦，咁 样系啊。喂，咁我哋打通呢个电话，当然恭喜你上咗榜啦！呢首歌两个星期个成绩一路向紧上啦。咁啊，所以我哋有一个少少嘅礼物送俾你噶，创作咗少少无聊嘢送俾你噶，系几句说话嚟噶， 贺下你嘅， 系啦，即管洗耳恭听啊！你啊， 好，好， 坤哥新歌纪录翻 日本之旅，行到喊， 继续坚持一路行， 成功完成。越子棒，俾意见，俾意见， 俾意见，俾意 见。すごいですね。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因为呢一首一路啊，就即系头先几个里边都轻轻讲咗，即系你之前去日本嘅特别行嗰个东海道五十三次嗰度嚟噶嘛，只歌系嘛嗰阵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哇，不如讲。我唔好系，唔好系，我哋系最中意做呢啲咁样嘅嘢噶。我哋 大家分享下你嘅旅游经历啊，又可以 系咯。不如讲下嗰次系，其实系咪个旅途去到一个位，跟住就即系脑海之中就响起某啲 melody 咁样样噶嗰阵时。 其实好想咧，即系叫难得有十几日咧，即系咩都唔使做啊嘛。其实五个月噶啦，已经咁大啦。咁即系零零舍舍有呢十几日，不如点都写只歌啦，应该会有啲体会翻嚟嘅。咁就不断一路行，一路即系有唔同嘅景色啊，有唔同嘅天气啊，唔同嘅心情啊，咁就即系百感交集咁去搞咗个 melody 出嚟。咁跟住咧。就好想寫一句歌詞出嚟啦，想試下自己可唔可以自己寫埋歌詞嘛。咁跟住咧就一路寫一路寫，寫到第十幾日咧，咁終於寫咗出嚟啦。 哦。 跟住就突然間，但係冇最後冇出到街咁，但係因為行咗一半，差唔多行完，咁嗰下又回想翻，好似人生都係好似同呢個東海道一樣咁啊！即係你選擇咗要行咧，你冇得翻轉頭啦。咁你又冇得即系你行错路，你都要自己去负责任啦。好多嘢都即系好似做呢行咁咯。跟住就突然间哼咗句叫做如泪了，请你只要相信挨下去咁样。就虽然好似好简单咁啊，即系同你哋头先嗰首诗一样咁简单，但系就最触动到嗰刻嘅心情咯。即系问点解自己要行咧？即系你行完会得到啲咩咧？冇人知唔知，但系就好似做呢行咁，你行，你继续做，又得到啲咩咧？我都唔知。但系你只要相信，你继续行落去啦，你就应该会见到一啲嘢嘅。咁嗰刻，咁就唱，终于唱呢只歌出嚟。咁听自己听完，即刻系 0.5 秒反应咧，就突然间喊出嚟。 哦，所以喊嘅缘起就系因为即系嚟到呢一个位，听到自己写嘅呢一句嘢咁样。 系自己写嘅呢句嘢。令到我勾翻起，即系将呢条路同埋自己人生嘅道路 link 咗一齐，觉得系我点攰都要行落去噶啦，即系好似以前咁，即系几攰拍完剧都 rehearsal 完就开 show 咁，个都系一样。咁跟住咧，就嗰刻就谂完啲嘢，就抬头一望啊，跟住见到哇，见到富士山出现喺我面前，咁嗰下就好似得到啲启发咁啊，因为嗰下本身好天气好差噶嘛。咁我见到㗎嘛。咁你突然间见到个唱完呢句之后，咁我觉得啊，即係呢句就深深咁，即係个画面同埋嗰个 melody, 同埋呢句嘢好刻咗我心入面咁样。 咁但係 throughout 整个东海道53次嘅旅程入面，即係嗰个行程係諗返起呀，係疲累多呀，係彷徨多呀，定係其实快乐都多㗎呢？ 是我觉得全程都是快乐的。 嗯。 即是因为就算你攰呢，你都是 expect 不到的。即是你没想过行路都是那么攰啦。那你即好像都是这样，即做人一样这样。每一天其实你行出街你遇到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会预想不到。那所以每一天我都是，因为有些地方还要是未去过或者未听过，所以每一天都很期待。或者每一秒都好期待会遇到啲乜嘢咯，所以系快乐嘅呢件事情。 嗯， 咁呢首歌而家，譬如翻到嚟香港之后，又即系经历咗隔离啊，到而家只歌又拍咗咁样，你觉得其实个 trip 系咪应该都未沉淀晒？因为即系你太多嘢发生咗喺中间噶嘛。 其实如果要去慢慢去谂翻啊，或者写翻低啲感想，其实都系可以写好多，或者可以慢慢沉淀。咁但系我而家就仲 enjoy 緊，即嗰刻， 嗯， 当初即当刻嗰种感觉啦，即嗰种行下会见到啲咩，或者自己个心情啊，随住天气变化咁等等好多好多嘢。咁而家就所以翻到嚟就录咗嗰个音，摆咗落，将啲感情摆晒落只歌度，其实都叫做差唔多完成嘅咁样。 嗯，咁行多咗咯，翻嚟。 翻嚟有啊，我啱啱去打针啊。 个瓜健 去咩啊？啱啱去咩啊？ 去打针，我都系行路去打。 哦，行去打针，跟住然后再行路翻屋企。 系啊，即系我住乐富啊嘛，咁、你知彩虹道喺边度噶啦？ 系啊。 咁搭车搭的士又唔系，咁你搭小巴又有麻烦，咁所以我都系算啦，不如行啦，即系就会有呢啲咁嘅想法咯，即系譬如。 系啊，即系差诶两三公里唔紧要啦，行下啦，当运动下咁样咯。 期待你下次都行上嚟港台同我哋 落课行上嚟，即系晴天都食个嘢咯，好近。 系啊，做访问啊， 而家晴天好似正嘅，好似话， 好似系啊，好似咯。 下次上嚟试下， 系啊，你行上嚟，今晚 期待你介绍一啲好嘢俾我哋食啊！日本有啲咩好嘢食啊？ 今晚每日行上嚟玩我哋咯，我哋做七点啫嘛， 倾下偈啊，我哋。 继续啦，你继续啦。 好啊，喂，咁啊，恭喜你呢首歌上咗榜两星期啦，咁啊，亦都希望呢首歌一路好似歌名咁一路向上爬升啦，咁样。 好啊，好，双周冠军，唔 该。加油，我哋尽力。 我话唔到时，我尽力。 好，好，好， 好，好啊，多谢你，坤哥 ，thank you， 多谢，多谢， 拜拜。 拜 拜 尚有数百公里，难预计将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泪，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与悲，涂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现大我好好自错。张脸曾陪伴过于一刻花见，却定有分岔路，唯愿那晚尽兴点，又再辗转多变，要继续踏着步，那是可否选对路线，全是我的选择，各人觅到各自发展。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提步说现大约很多句歌，即兴之旅会出错，每段波折自己过，最重要继续走一路行，我不要失望。 听我有啊，吴业坤嘅派台作品一路喺我哋中文广播龙虎榜，今个星期第13位。 喂 喂，我哋系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嗨，你好啊，听唔听到我哋送俾你嘅烟花啊？ 好听到啊！ 哎呀，我哋第二通打嘅电话咧系有 Carita 噶，你好啊 ！Hello， 知唔知道我哋打嚟恭喜你啲咩啊？ 恭喜我，恭喜我咩啊？ 好似你嗰个好腼 腆，恭喜我咩啊？唔系，恭喜你咧！呢一首自己个人嘅作品《深夜》咧，咁啊，继续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继续向上爬升紧啊！又系，系啊， 好、oh, 多谢， 系、yeah. 啊，有呢首《深夜》啊，咁、yeah. 啊，我哋系会有礼物送俾你噶，又 系啦， 哇，咁开心！ 呢、這个礼物就系得说话嚟嘅啫，我哋好中意又创作咗几句嘢咁样样啦。今次有系啦，今日有四句押韵嘅嘢送俾 Carita 嘅， 好紧张咧， 嚟噶， 好紧张啊！ 听住咯，个人发展 Carita， 造型要有 character， 深夜都要 charisma， 影相摆 pose 冇 filter 啊！ 哇！掌声掌声，鼓励鼓励鼓励， 唔使勉强嘅， 唔使勉强嘅， 掌声留翻俾自己。 系但我哋有呢、這个错，呢个缘起系因为我哋都发现灵感而嚟自于有人会可能读你个名咧读唔啱啊。 唔系因为有人问过因为听完深夜之后啊呢、這个即系都会问起我哋就系、是、啊呢、這个咪即系之前 Dusty 嗰个女主音咁但系佢个名字其实点样读？佢有問過點樣讀，咁然後我就解釋翻點樣讀 俾佢Carita 啦咁樣。但我原來我發現都冇問過 Carita， 就係、是、其實咁特別嘅名 字有冇原因咧？ 係點樣嚟嘅咧？ 有冇原因㗎？ 其實冇咩原因，純粹係我自己想有 character， 所以就改咗個 Carita。 所以咧，聽到呢個名字就覺得好有 charisma 啦。 哇！ 哇！ 唉，啱曬啊！ 咁呢首深夜都有 character 啦，都系喺你自己即系个人发展嘅时候嘅一个，可能公司同你倾过之后所行紧嘅一个 style 咁样样噶嘛。 系、這、啊、個，冇错。 系啦。 咁其实都系想有个性啲啦。咁其实就唔关个名字嘅。咁但系，咁但系其实公司都系想系咯 ，keep 住一个型格啲咯嘅感觉咯。 系。咁所以去嗰啲MV 會啦，咁但平時出 post 嗰啲，即係嗰啲影相 post 啊，嗰啲擺嗰啲，需唔需要都要即係 keep 翻個通係型格啲咁樣？ 哦，咁我諗型格就係與生俱來嘅。咁其實冇嘅，咁因為係型格，可能因為平時我都係比較 cool 啲嘅感覺，咁可能就可能出到嚟，可能整體感覺都會偏向型格少少咯。 嗯 ，OK， 系啊，系啊，即系主要都系本身自己俾人嘅感觉咯，我觉得系。 有冇谂过话即系大家即系都怕，定型咗 Carita 系咁嘅形象之后，好难翻转头。不如下手整首傻大姐啲嘅 ，Q Q 啲嘅咁 ，Q Q 啲啊 ，Q Q 啲嘅咁 咁呢个我谂暂时仲系一个秘密，究竟会系点嘅样子？真系答你唔到住。咁但系我相信系会尝试多啲唔同嘅嘢嘅，会唔会系 QQ 就未答到你住？但系我唔排除可能会有其他，可能或者节目啊咁样有机会，可能会大家见到我呢一面咯。 Okay， 就系会见到呢个傻大姐嘅面。 好期待 Carita 傻大姐同 QQ 嗰一面系点？可以扮一次 ？QQ 应该难。 你觉得自己讲嘅最 cute 嗰把声可以去到点啊？ 冇噶，我 冇噶。 呢一面暂时收埋先，收埋先，迟啲可能。出一首 歌啊，或者点样样咁 就会 show 俾大家。 咁而家深夜嘅推出啊，MV 等等嗰啲你留意到嘅可能一啲乐迷嘅反应，有冇都有啲 comment 都几印象深刻，觉得啊，即系哦呢、這个都记得，即系大家可能讲关于呢首歌嘅嘢。 咁其实呢首歌我反而见到啲 comment 都好正面啊，整体都即系好多人都话支持啊，即系无论造型啊，咁但系见到我深刻嘅，我谂应该系话，会话挂住得啲波涛咯， 系 咯，即系我见到呢、這、一个咁都几多人讲，咁但系其中一个最深刻嘅就系话，哦，好惊我唔再出歌，即系会惊见我唔到，咁系啦，咁但系就 so far 都。即 係 啲 comment 都好 positive， 好開心 咯，係 啊。 OK， 咁大家往後記住 Carita 呢個名啦，唔好再問人哋點樣讀啦。OK， 係啊，有佢而家即係個人發展嘅呢一首叫深夜啦。咁我哋之後就會由蘇紅音樂嘅訪問就詳細再介紹呢隻歌嘅。咁啊，今日多謝你先啊 ，Thank you， 謝謝你啊， 恭喜曬， 拜 拜，拜拜。 期待这热辣热血一位快歌者，何妨暂借一高一低一体放松一些， 每次打喊路，接到你照片声暗号，可恶在线吞吐，可恶用作 signal no， 忧郁的脸大过心眼，嘉宾中男性为何计数？这一刻我跟你斗高，那一刻我跟你 battle no， 我们烦到死，没有心机，没处可飞，彼此我进这游戏。约会没头水，跳断舞法干脆，饮醉试咗变化，无从练习我吗？我教你好吗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再为 OK， 无聊人等等，异常人真的，我们烦到死，没有说美，彼此甚至不想不死，真叫好，若有人错。这一拉一扯，一位快个死，何妨集这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跳入伴侣冒险一些。 听过 Carita 嘅呢首叫做《深夜》，先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寻日初步确诊的46岁菲佣，佢带有变种 N501Y 病毒株。另外有少于5宗初步阳性，同2宗不确定个案。衛生防護中心說，這名菲傭分別在上個月和今個月完成接種2劑復必泰疫苗，抗體測試呈陽性，顯示可能在來港之前已經感染或者屬於輸入個案。他今年2月曾經隨同僱主前往巴基斯坦，4月返港，入住西營盤華美達酒店檢疫，檢測結果都是呈陰性，日前檢測初步陽性。外佣平日負責送僱主的兩名小朋友到巴士站，中心已經要求兩人就讀的優才書院和民生書院暫時停課清洗校園。女患者今個月9號和16號曾經到中環海濱和朋友相聚，今個月16號又曾經到位於中環的環球大廈會淺。中心呼籲曾經在指定時間逗留有關地點的人士前往檢測。另外有2宗不確定個案，分別是一名37歲女佣和一名43歲巴基斯坦的地盤工人。台灣單日新增334宗新型冠狀病毒本土確診個案和5宗境外輸入個案，另外有共256宗本土病例，追加至之前各日的單日確診個案之中，主要分布在台北市和新北市。今日新增的本土病例年齡介乎未滿5歲至到80多歲，發病日介乎今個月10號至到尋日。個案分布以新北市最多，共有177宗，其次是台北市，共有99宗，當中以萬華區的38宗最多。桃園市、彰化縣、基隆市、台中市和高雄市等都有新增病例。

not your show.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又嚟到星期一。分神 Monday Blues 做紧咩？系咪等紧车？逢礼拜一咧，唔知点解好似压力会特别大嘅，因为好似好多嘢都要需要喺星期一度完成，可能翻到 office 有好多嘢 weekend 摆低咗等住你处理啦，又或者要 plan 定嚟紧呢个星期有啲咩要做，有咩朋友约咗嘅，所以趁住呢半小时。分神都会揀一啲作品，希望可以同大家尽量放松一下心情。今个星期嘅题目系一啲 lo-fi 音乐。其实 lo-fi 音乐本身唔系一啲嘅，唔称得上为音乐类型啦。本来系一个叫做录制嘅技术啦。不过近年因为多咗人去玩呢一个嘅音乐，所以渐渐咧被网络嘅一啲音乐人。去認同了這個是一個音樂類型了，最深刻大家應該會認識的就是經常在 YouTube 那裡溫書的那個小女孩，一播播足全日24小時不停播，可能你都會有聽過的。但是當然除了在外國啊，或者可能在網上有這些 Lo-Fi 的作品之外，其實在香港樂壇都會有一些類似的作品的，例如是他听到这些很低传真度的声音，就是所谓的 Lo-Fi Low Fidelity。 再开再删雪柜，吃饼吃包吃鸡，再当回睡房，听着世界着满肺，看灯制极美丽。再开再熄，有点痴迷，说不出问题。再走出厅坐一阵，会挨就如问米。望见天花有点薄，望到上帝。再开 YouTube 再睇，谁话请坐低？ 或者大家去認識 Lo-Fi 音樂是因為之前疫情的關係經常留在家，是不是？他也是，他是陳建安，找來有 JNY 幫他做這個 beat。 眼光停在鏡上，仍是遊覽呼气向天，看着尘沙落头上。我点啊点啊点到被铺上，越踢实边个好似又接收不良，全太磨长。我摸足一个钟，有无睡意自然记忆，全出听众我。 知道这一句实在很失礼，打算退费至少冬一天。 Lo-fi 的音乐去传达出一种颓废的氛围，由陈建安这首《废壳》。不过呢 Lo-fi 音乐现在就叫做打入了主流市场啦。本来出身都是比较 underground 少少，很多地下音乐人都会是发布作品去到网上，甚至乎讲耐少少以前。 Please just take me to the empty place, so I can touch your wall and be your slave. 可以说是独立音乐人的专利来的。 How it feel 我太落于此地，别要说话放慢这刻我跟你。看条靠你呼应，简单的言辞盖住复杂的心境，历练酝酿过后，自发写好一撮改，让你作见证，回忆由脑海里穿梭，在那黑夜里悄悄地牵着手。你说过怕黑，便跟你再找个新出口，在这点完成了我俩的老地方，让每次散聚化作养分到我心房。That's the story and we still walk along。所有片段只不过是经过，就让爱继续泛滥，让你继续做。缺乏爱伴，难免会有猜度，把你数期冇介意过你的偏心，托方画簿盖住你的永远是我意襟，准则无想向我来担负，只因怕你太累，是现实太多规矩要你装作投入派对，用压力即管发泄，全身成为你的出气袋，哭过闹过抹掉眼泪，难道继续装作？ No, no, no, I won't care too much， 为你带来养分，爱意渗进了呼吸， So baby baby I'm a little one， 别要孤寂投进我，不可换你的体温。 Oh, I made you promise, but I won't 取样咗好多超 hop 作品嘅呢一首 No For Friday， 挚爱 A Letter To。 我想要买一间房子，可能不需要车子，最好生一两个孩子，来复制我们的样子，作为一个平凡的男子，我对童话的 影响底下呢， 我想要买一间房子，里面住两个小女。 台湾都出现了很多这一类型的 Lo-Fi 作品，他说这一首可以是第一首的 Lo-Fi Pop， 他是林宥嘉，有这首少女。那最后今天一首找回香港人啦，是 Room 307。有人形容他的音乐叫 Dream Pop， 亦都当中是拥有很浓厚的 Lo-Fi 味。 奔神 Monday Blues， 最后揀嚟有呢首 Room 307嘅 My Bonnie。